好，军武戏言第二节啊，好，咁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咗嗰个蓝岛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翻嚟讲到动力系统啊。咁其实呢个动力系统咧，主要咧我哋讲到核子嘅航母舰啦，咁就 A4W 啊呢一个嘅核子反应炉啊，嗱呢一个咧其实系第二代嚟噶啦，呢个核子反应炉，咁啊早啲咧企业级嗰个企业号嗰阵时用咧，就系、是、比较渣啲嘅，嗰阵时就要用八个嘅， 系即系八个支落 八个啊，嗰阵时八。八个都系讲紧大概吓，八个都系等于大概而家咁嘅马力噶咋， 系 啊，八个都系26万匹到噶咋， 系咪都以前？ 多少少，八个可能讲紧系28万匹到， 系咪又以前核潜艇嗰啲嚟噶？ 应该劲啲嘅，系啦，佢系分开研究嘅嗰阵时，佢都唔系用核潜艇嗰只，咁所以咧就嗰阵时咧企业级咧，因为有八个嘛，系几劲嘅，系劲过依家少少噶其实， 系。 不过咧，因为你用咗八个之后咧，第一你好嘥位啊， 重咗啦。 第二其实好鬼贵嘅，因为咧我哋以前讲过啦，嗰啲核反应堆咧，你嗰啲燃料棒啊或者个保安系统其实好强，咁变咗咧你占地又大咗系嘛，咁你变咗飞机又摆少咗啦，油又摆少咗啦，弹药又少啲啦，又贵啲，咁于是咧美国政府计下都觉得喂唔掂噶，咁啊用翻小鹰级啦，咁用翻小鹰级又觉得喂咁又唔可以全球部署，因为唔够耐啊嘛行得，咁于是咧又用翻呢个尼米兹级，咁尼米兹级嘅动力咧个 A4W 呢个核子反应炉咧，今次咧因为个科技先进咗啊，咁每一个咧大概可以提供到啦吓13万匹嘅力度啦， 哇！ 咁所以咧就可以用到咧两个就搞掂啦，咁啊两个大概你咪预26万匹啦，咁、就系细翻少少嘅，支持28，咁但系都够用啦，两个都，咁两个有好处啦，咁啊两个核子反应炉细好多啦，咁啊变咗个空间咧就会大翻好多啊，咁同埋咧就相对做保护嗰度又会比较容易啲啦，咁当然啦，嗱呢个核子反应炉咧都有个好处嘅，就系咧嗰个燃料更换咧其实系会耐啲嘅，即系以前咧你预啦，大概可能7年8年就要搞一次啊，咁而家好啲嘅就大概15年到啦，嚟紧嗰个福特级咧就会再耐啲嘅，嗰个差唔多30年噶，咁所以咧就个燃料更换嗰度咧就唔使咁频繁，唔使成日入厂大修咁啊，其实几好噶，即系例如而家你有啲船都系入咗大修，例如嗰个乔治华盛顿要换嗰个嘅燃料棒啦，咁所以呢个燃料更换如果可以做到咧比较系耐啲咧，对个部署就会比较好啲咁样啦， 即系一次啊10-50几年噶咯， 系啊，咁所以相当劲啦，我哋大陆就唔得啦，我哋大陆基本上佢应该系每大概每个礼拜都要入咯，想 哇每礼拜入咗， 系啊，所以应该赚好远嘅呢个，咁当然啦，就要做到呢个核子反应炉咧，其实我哋要好多钢铁。好多元去冚住去保护住佢嘅，咁咧就所以咧，其实就相对嚟讲咧，就嗰个保护性咧，一定要做得相当之好啊！好啦，嗱呢一张图咧就话到俾大家听咧，就嗰、个核反应堆啊，咁呢个咧我哋叫压水式嘅核反应炉啊，咁咧就嗱详细原理咧我哋又唔特别讲得太多啦，咁啊比较复杂，咁但系咧大家见唔见到咧就有个黄色嘅一个框嘅，咁啊特登圈俾大家睇啦，其实基本上咧呢啲系咩咧，系石屎， 系 同埋钢，系啦，几咧大概3至5尺厚啊， 哇， 系啊，即系有1米至1.5米咁厚嘅石屎墙加呢个钢铁， 哇， 咁啊冚住嘅，即系确保。就唔会有个泄漏嘅情况出现啦，咁所以咧就都做得相当安全嘅吓。好啦，咁咧就下一幅图咧，咁呢一个咧就其实一个动画啦，咁咧就讲翻俾大家听咧，呢一个舰船咧其实基本上个动力系统咧系点运作嘅咧咁讲。嗱，首先咧大家咧见到咧呢一幅图。大家有冇见到咧？入面个罩入面咧，系咪好多即系支支棒啊？ 系。 咁呢个咧就系燃料棒嚟嘅。好啦，咁咧制动到咧就去加热煲水，然之后蒸汽再推动一个一个嘅齿轮，系啦，由细推到大。咁呢个咧我哋叫一个传动系统啊。咁呢个传动系统咧就会转到个涡轮机。咁咧就会一路一路咁转，咁咧呢个传动轴咧，最后就会传到咧，啱啱你见到嗰四个嘅螺旋桨，系啦，咁啊五块叶嘅四个螺旋桨，咁咧就推动飞机。嗱，而家咧就多数都系用蒸汽推动啦。咁啊，英国咧就讲咗啦，上次咁啊，英国嘅伊丽莎白女王号咧就会用全电推动啊。 用电。 咁用电推动有咩好处咧？就系、是、第一嗰、那个。节能会做得好啲嘅，系啦， 因为唔使转换咁多次嘛， 系啦，冇错。同埋第二咧，就对船上面所有嘅电力嘅供应咧，又会稳定啲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咧就即系嚟紧啦，睇下，听讲大陆都想做呢样嘢嘅，系啦。咁就睇下 国嚟紧 啲大游轮都会咁做噶啦，起码用一定用摩打推噶啦，全晒用。 冇错，咁就会一定系成个嗰个供电同埋架船嘅速度都稳定。 因为佢而家好多，因为好多环保条例噶嘛，去到地唔同地方又唔同燃料咁咪要用。 香港好似话入港咧就要用呢个低流噶， 系啊， 咁所以就其实会帮助到个环境好多啊呢个。好啦，咁咧就下一幅图咧。嗱，呢个咧都系动画嚟嘅。咁呢个动画咧就讲俾大家听咧。如果头先我哋未讲到要用成米或者米半咧嗰个嘅圆嗰个石屎墙，同埋嗰个钢铁咧先可以冚得到噶嘛。 系。 咁究竟咧嗰个情况系点咧？具体情况咁我哋就睇睇啦。嗱，个具体情况就咁嘅，系啦，大家见到个燃料棒呢个核子反应堆，咁咧就用晒呢啲咁嘅钢板咧就冚住佢，咁就保护翻呢个核子反应堆。咁所以咧，你见到咧。就系咁样噶啦，嗱，但系你见到啦，嗱，呢个八个有啲落后噶啦，呢个八个咧讲企业级嘅，咁呢度讲咧，其实呢八个要好好保护佢噶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海浪系会将佢冲散噶，所以咧，你见到佢个船底结构咧，有好多呢啲嘅蜂巢状咁嘅，好多个立体嘅，咁下面咧，其实咧就会增加翻嗰个船体嘅硬净度啊，咁呢一个动画咧就讲俾大家听咧，当年嘅企业级咧一个咁划时代嘅设计啊。咁当然啦，嗱，利米之急就一定会跟嘅，即系呢啲科研咧就唔需要话咧每次都要做一次嘅。好，咁咧我哋下一张图咧，咁我哋咧就讲到去咧呢个蓝载机咧，咁啊蓝载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讲到啦，系嘛？咁啊蓝载机咧呢一度咧，我哋就再讲翻咧就系有五只唔同嘅机种啊。咁咧大家如果细心啲睇咧，咁你都会睇到嘅，每一个机种咧都有个分布，系嘛？咁例如啦，我哋讲到超级大黄蜂同大黄蜂咧，加埋咧大概啦44，咁呢个数量就比较即系我哋低估啲啦。咁如果喺战时嘅时候咧，呢个就可以再加强嘅，就唔止44个嘅。咁另外咧，你见到咧嗰个 MH60 啊，呢个我哋讲海鹰啊， 系 海鹰直升机嘅。咁呢个咧就大概11架到啦。好啦，另外咧你见到 MH60S 啊。即都是海鹰的直升机来的。咁呢就佢哋呢都一样呢配备咗大概6架到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呢就另外呢就有啲大家可能都会常见嘅，例如咆哮者 ,Growlers。咁 Growlers 呢个呢咆哮者呢就係电战机来嘅。咁我哋讲嘅 EA18G 啦。好多时呢就係呢一个范畴嘅。 好多得5架咗。 5架够用㗎啦，其实。佢就取代咗以前呢有一隻 EA6 嘅。咁呢就一个即系点讲咧？一个叫做 A6 攻击机咧，以前咁啊改装咗嘅，咁啊做咗 E6， 咁咧就而家应该转晒做呢个咆哮噶啦。 哦， 跟住咧，你见到咧就有四架嘅鹰眼啊 ，Hawkeye 呢个 Hawkeye 咧，依家出到 E2C 啊，咁咧就应该听讲咧就去到下年度咧就会装备 D 级噶啦 ，E2D 咁嘅情况啦。好，咁咧就下一张图咧，咁我哋咧就讲到呢个地球曲面呢样。好啦，咁地球曲面咧，呢、這个喂 Alex 可以简单介绍 呢、這个就系哥伦布谂到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地球曲面啦。佢发现咗，其实唔系佢发现嘅，佢主张嘅。咁如果地球系圆嘅话，咁我咪有机会去欧洲，可以直接去到印度咯。 冇错冇错， 但点知佢又发现咗美洲先，所以就。但系咧，嗰阵时都要大约几个月嘅食物同埋水咧，先敢去咁远嘅。 系， 所以咧，所以佢 中间冇补给噶 咯，少去咯。但 系， 佢其实佢嗰阵时冇得计，你有几曲有几长咁距离噶嘛。 咁嗰阵时数学工具 系啊，冇噶嘛。所以而家你总之你越高，你睇得越远。如果你如果喺个船上面嘅话，可能睇到几多公里啊？ 哇，船睇几多公里？我谂目测唔过30啦。 哇，目测唔过30， 唔好话30啦，可能讲紧十到嘅啫。 十咁啊， 天气好啊，仲要 十公里距离，咪即系大概港岛嘅距离咯。 哇，讲开话， 香港岛都十公里长啫嘛。 以前咧，葡萄牙咧，听讲啦，以前咧，佢哋嗰个葡萄牙咧，佢有个位置咧叫天涯海角，好似类似。咁咧就嗰个位咧，望出去咧，啲人好惊噶，因为咧佢哋发觉望到 跌落去嘛， 就会跌落去噶咯。 跌落去嘛， 永不超生噶咯。 系啊，以前啲人咁谂啫。 系啦，咁所以就呢个地球曲面嘅威力啦。咁但系对于现代军舰咧，有啲咩咁得人惊嘅嘢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现代军舰咧，大家睇幅图睇到嘅，其实咧佢咧系一个军舰嘅雷达咧，无论你用 S 波段雷达或者你用 X 波段雷达都好啦，其实你都会有四位嘅，因为地球曲噶嘛。咁所以你发觉咧，你咁射出咧，嗱呢个 radar loop 咧，个 loop 咧大概咧就系呢幅图睇到嘅位置啦。 好啦，咁你话侦察飞机咧都系大概呢啲位置到嘅。好啦，咁你话如果有入侵物入侵嘅时候，用边个角度入侵最好咧？ 话佢好贴近海面先得喎， 咁就应该系要利用呢个海平面系 咪？ 就做一个屏障啊，咁所以你发觉咧，佢系可以贴住海面飞， 系咯。 咁去攻击个舰船嘅话咧，或者我哋唔一定飞机噶嘛，我哋可以巡航导弹噶嘛， 系。 咁所以咧就呢个个威胁咧就会相当之大， 系。 咁所以咧你发觉如果我哋净系靠舰船入面个雷达够唔够咧？虽然咧呢个航母舰咧其实佢有几个侍卫噶嘛， 系。 即系例如你话呢个嘅阿里巴巴克级啦，驱逐舰啦，或者你讲话另外一个提康级咧，嗰、那个嘅主力舰，嗱、那个雷达睇到好远都好啦，都会有四位噶， 多几廿公里嘅啫，其实都系嘛。 系啊，咁但系你点睇你都会有四位噶嘛，系嘛。 系， 咁啊点算咧？咁你睇极都几百嘅啫，于是咧佢哋咧就出咗下一步啦。咁咧解决呢个疑难杂症咧，就一定要靠呢部 E-24 啊。咁呢部 E-24 咧，我哋头先讲个鹰眼咧，系咪？ 嗱， 咁咧就俾网友自己睇翻好多唔同嘅详细解说啦吓。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唔觉意有一集咧讲呢个嘅E-24鹰眼啊，或者讲啲舰载嘅预警机，我哋又再详细同大家解说啦。 系， 咁咧呢一部机咧好得意嘅，你见到上面有冇个圆盘啊？ 系佢孭住雷达啦嘛， 系啊，呢个孭住个雷达噶，呢个圆盘，咁咧就呢个咧大概一分钟转十次到啦。 哦，即系会转噶， 会转噶，会转。 Physically 会转嘅 ，physically 会转噶， 唔系入边转，我就入边转。 系系会转噶，咁咧就呢个圆盘好过瘾噶，呢个圆盘咧，你有冇见过有啲系单条噶？ 单条， 单条好似平衡木咁噶。 哇，我平时你上 A C 啲船上面见到咪化化嗰条啦。 诶、唔系，佢嗰条系唔喐噶，一条。 系咩？ 系啊，好得意啊啲飞机。咁咧，你见到有时一条嗰啲咧系争啲嘅。 哦、 一条嗰啲争少少嘅，即系比较片面啲咯。 其实饼入边咪真系好多条咯，其实。 佢入面系个阵列嚟嘅，好、 哦、 多条嘅阵列嚟嘅，其实。咁咧，所以咧，你见到咧呢、這个圆盘咧，其实就可以360度冇死角，系、 哦、 啦，就冇死角咁咧，就可以侦测到附近嘅范围，都几劲噶啦。虽然见到螺旋啦呢、這个啊，但系佢个作战半径都差唔多成1000噶。 唔系佢喷，佢个喷射螺旋桨啫，唔系行活塞引擎嘅。 啊，唔系行嗰只渣啲螺旋，但系呢个唔会太快噶嘛。即系你讲紧，可能讲紧， 因 为 呢啲佢 预 理 到嘅啫， 佢预理都系滑翔咯，上面盘旋啫嘛，呢啲唔系预理速度。 但系佢唔系飞得好高嘅啫，呢个大概你预大概1-2-3米到嘅啫， 都够啦， 1-2-3米到啦，大概呢个情况。 佢唔系高侦察机嚟噶嘛？ 佢唔系，佢如果嗰啲可能要用全球眼、全球鹰啦、Global Hawk 啦，咁呢个咧都得意嘅 Alex。咁咧呢个咧就当然入面啦，大概咧系有5-6个操作员啦吓，咁咧就1-2个咧就操作个飞机啦，咁啊3个咧就。是主要负责嗰个电子侦察嘅，系啦，咁当然呢个嘅机咧，有时咧就好似一个指挥机咁样嘅，因为咧佢喺入面咧，佢有个数据链嘅， 个 数据链咧就可以连晒咧一啲嘅 F/A-18 啦，或者有时 E/A-18G 啦，咁咧就联络咗呢啲嘅舰载机咧，就可以做一个联合攻击啊。 哦， 咁但系第时呢个角色咧，就可能同呢个 F-35 咧。就会有少少重叠，咁当然啦，始终咧，因为佢嗰个侦察范围够阔啊，佢咧侦察范围咧，你预大概500-600公里啊， 哇， 其实都几大噶，咁加埋个作战半径咧，听讲有1000啊嘛， 哇， 咁如果你咁计，咪即系可以喺个航空母舰对出1600公里咁远嘅地方就做到侦察到任何危险嘅险物嘅靠近，所以咧，其实呢个意思系几威噶， 系， 咁大陆咧而家最缺个问题就系咩咧？就系因为大陆冇弹射器噶嘛， 系， 咁呢架机咧嘅重量都几重，大概我谂系40-50吨到嘅， 一定有啦。 咁所以咧就你弹射嘅时候咧，就当然个力会强啦。咁但系你滑跳起飞冇可能噶， 系唔得， 咁跳下海。依家咧，大陆咧就暂时用住呢个直升机啊，即系佢哋用直9、直18啦，或者有读者讲话系K30啊。 但系你飞唔得耐， 飞唔得远啦，你啊，飞唔得。 啊、 就你预大概个侦察半径系讲紧几百 嘅 啫。 我想问佢有几架喺度嘅，系咪即系不停有机上面飞紧嘅？ 其实应该咁讲，如果真系出海嘅话就 系嘅，即系不停有机上面盘旋住喺度， 系应该系 围住佢 嘅咯。做一个战个戒备嘅话就应该系嘅。咁但系其实航母舰唔系日日出海噶嘛。即系我哋上次讲咧，咪每次出海要用100万美金啊嘛。 系。 咁如果唔出海，应该平好多，可能讲紧20-30万。 即系摆喺基地上面。 系啊，平时摆冇讲嘅就有机会。系、 哦、 我靠拍住。咁如果老实啦，如果北韩唔系咁曳咁样，成日靠靠阵，卡尔文森唔使成日咁频扑周围走啦。 哦。 系咪留喺冇讲到透透都好。咁所以咧，你发觉咧就有成啲军事基地透到嘅。咁但系战时咁呢啲意思就要出动啦咁样。 咁就呢个 E2C 咧都系几得意一部机嚟嘅。咁下年就应该会转 D 级咁样咯。 哦，再 upgrade， 再 upgrade 嘅系啦，会再劲少少咁样。咁大陆希望佢做到部啦，咁可以做部固定翼。咁啊，听讲 唔系个话用战斗机嚟做咩？ 点样啊？ 咪有部战斗机可以？ 其实佢依家嗰个歼十五咧就系、是、做紧呢样嘢嘅。咁但系因为你冇呢个镬仔雷达啊嘛，系、哦、咪？咁你冇呢个镬仔雷达，你又做唔到咁远啦。 Okay. 即系佢净系可以用佢机头嗰个雷达嘛。机、 哦、 头即系。即系各位网友，即系话摆喺个飞机个机鼻嗰度啊， 系咯，我知 系啦，摆喺嗰个位置，咁咧就可以侦测。咁啊，俄罗斯佢有个后置雷达都可以话叫做360度无死角嘅， 系 听讲就系苏-30啊，咁唔知即系真伪啦。咁样好，咁咧就再下一张咧，啊呢、這个咧就好紧要啦，呢、這个咁呢个咧就讲到话咧，其实航空母舰嗰个生存问题啊。 系， 咁其实航空母舰生存问题咧，就即系话，尼米兹级啦，我哋讲紧。 系， 嗱，其实咧呢、這个就我哋跳下一次之前讲讲呢个就系美国个战术啊，那个战术就系、是，即系佢由二次大战之后咧，佢哋知道咧就制海咧就必先要制空啊嘛。 系， 咁所以基本上咧，佢哋海上嘅攻击咧，主要都系用呢个航空母舰攻击群啊。 系， 咁啊用个攻击群去做。咁用攻击群去做咧，变咗就佢哋嘅战术主要嘅打击都用飞机做。 系， 咁咧舰船咧就纯粹攞嚟做一个防卫嘅意识嘅啫。 嗯，系。 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咧，嗰啲例如话我哋讲啲驱逐舰啊， 系 或者我哋讲嗰啲主力舰，唔系巡洋舰或者系潜艇咩都好咧，其实主要功能咧都只不过系保卫住呢个航母舰啫。 系 个攻击性能就唔会话太强。咁当然啦，有啲人咁讲，哇，你话佢唔警，啱啱 Donald Trump 射咗59支过去打人哋陆地嘅、 战斧导弹。 战斧导弹都劲啊，系嘛，系劲嘅。咁但系咧，你留意嘅话咧，就其实佢好主力嚟讲咧，佢都唔会话发展好多舰嘅反舰飞弹啊。 系， 其实佢都唔多嘅，即系如果佢攻击舰队咧，佢应该用飞机嘅。 系， 即系会多过系用呢、這个船对船嘅。咁所以咧呢、這个咧有机会咧就成为咗咧呢个美军咧呢、這个航母战斗群其实是一个弱点嚟嘅。咁呢个短板咧，基本上咧俾中国睇穿咗。咁中国呢睇穿咗呢样嘢之后呢，咁中国就话咁唔使多啦，其实嗱你打我啲舰艇你都唔系劲嘅。咁我不如我发展我淨係打巢你一个搞掂，就係、是、打巢你个航母搞掂㗎啦。你剩低嗰啲系废嘅。係咪你剩低嗰啲你未最多未射呢个嘅咩射呢个嘅。 巡航弹。 巡航囉冇㗎啦。你可唔可以摧毁我呢个城市国家呢？唔容易。但你飞机唔同㗎嘛，係咪。咁所以呢对大陆嚟讲呢，佢就专登呢淨係發展，即係當然啦，講緊東風 21D 咧呢個威脅咧，其實當然佢有個研究周期噶嘛。咁即係話大陸咧仲未好勁嘅時候就已經研究呢樣嘢噶咯。咁通常啲人話幾時咧，就係嗰陣時1996年台海危機。咁嗰個台海危機咧，基本上就當時因為要恫嚇台灣選總統，就唔好選嗰個啊陳水扁啊嘛。咁啊恫嚇住呢個台灣啦，咁啊即係當年就俾三架航母艦夾翻大陸，咁就大陸就驚一驚啦，縮縮，同埋佢啲導彈射嚟射都唔知射去邊啦。上次有讲过啦，同大家讲过。咁变咗咧，佢发觉真系要发展一啲咧，系可以令到航空母舰入嚟系会有威胁嘅嘢。咁啊，嗰阵时就发展到东风21D 咧，咁咧就令到呢个美国咧开头都唔觉啦。咁但系而家咧越睇咧就越唔对路。咁咧啱啱呢一幅图咧，大家睇咧就系讲紧咧大陆咧系一个沙漠，应该系据说一个戈壁沙漠嚟嘅呢度。咁咧就戈壁沙漠咧就做一个测试。咁咧大家见唔见到有两个窿啊？ 系 两个窿咧就是导弹嘅弹嘅着点啊。咁意思咧即系话佢哋应该系试射啲嘅导弹，然之后咧就射中嗰啲位。咁咧大家咧就会将呢个咧模拟做一个夹板嘅。咁咧就用红色线咧就 highlight 翻呢个范围，即系话俾大家听咧，依家大陆咧就想用啲导弹，尤其是中程导弹啊，咁咧就瞄准住类似呢个尼米兹级嘅舰啦，咁就射佢。咁咧大家有冇留意佢射嘅位置，即系射边？ 主要就系中间甲板位，主要 系嘛？ 舰桥咯，同埋想射。 系啦，咁啊射楼明显咧，你见到一个位咧，整个侧少少，应该原本想射舰桥嘅。咁如果射中舰桥嘅话咧，成架船个指挥系统就会失衡啦。 系 一失衡嘅话咧，基本上乜都做唔到噶啦，即系大家都幻想到啦。我哋头先我系咪讲嗰啲嘅ply fly 啦，系咪即系主飞啦？ 系 无论讲头先个 CATCC 个夜间飞人嗰个啦，或者讲嗰个搞碟仙版嗰个人啦， 系 又或者系你装载武器啊、升降机啲，全部都坏晒。 系 好啦，另外一个咧就喺船中间啦，系嘛？ 系 咁船中间好处啦，第一无论你起飞龙降落嗰、那个位你啱啱都破坏咗， 系 咁咧就令到佢调动唔到， 系 啦。咁当然啦，嗰、那个嘅核动力咧。个情况咧，亦都喺呢度。个核动力嗰个舰咧，亦都喺呢度。咁所以咧，就都会影响咗成个舰艇嘅攻击情况嘅。 系 好，咁我哋就呢一节嚟到呢度先。 好。